守着伤悲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

雪曾几时你一场爱，当过往如云烟，像梦未断，这秋明朝就如雪。一场爱，心似春水波澜，连一点点化作无尽相思盼，等待花再开月再圆，再与你幻梦相约。